寻找被爱填补生命的爱。有个男孩遇见女孩，什么阻碍都是真爱。想我还不能够应付，那种心痛陌路，你的付出和我的投入，会不会拉近幸福差的几步？我们是不完整的存在，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正享受幸福，请你忘记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正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真承受不信，请你相信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有新的，你有新的

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生命多渺小，却提醒我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 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家安监总局昨天通报，今年一月份全国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2174起，在春节期间全国并未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公安部近日公告，今年将分批在全国对外开放口岸对入境我国的14到70周岁外国人留存指纹，2月10号在深圳机场等口岸开展试点，其后将陆续推广实施。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综合科考船海洋六号已经执行完首次南极科考任务，抵达太平洋海域，未来将展开对该区域的深海地质科学考察。针对河北燕郊多小区存在的不动产登记产权缩水、不能过户、不能落宗等问题，国土部日前表示，宅基地是农民基本福利制度，城里人特别是工商资本不能买卖。华特迪斯尼公司日前公布了2017年第一季财报，显示上海迪斯尼乐园迄今已接待超过700万人次游客，预计开园一周年之际将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000万人。

是很好。 只因昨日善良，不知委屈着彼此，打碎心目去找来世。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的好近，笑的好暖和，那一刻仿佛就能到永久。你的眼里映着我的温柔，所有美好的回忆现在全都变成了折磨。还要多久才能够解脱？爱的世界让人不够承受，撕裂了旧照片，把你和我分开在两边，这表示再也不能有一丝想念。需要留在昨天，我要走向前。撕裂了旧照片，最后的交集已经毁灭，撕开的心要如何才能够复原？现在的我幸福离我已经好远好远。所有美好的回忆现在全都变成了折磨，还要多久才能够解脱？让人不够承受，撕裂了旧照片，把你和我分开在两边，这表示再也不能有一丝想念。过去要留在昨天，我要走向前，走向前。旧照片，最后的交集已经毁灭，撕开的心要如何才能够复原？现在的我幸福离我已经好远。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民政部对外透露，日前已与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等13部门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放管服改革的通知，其中明确了5项举措，简化优化养老机构相关审批手续。日前商务部发表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网络零售交易额达到5.16万亿元，同比增长26.2%，是同期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2倍有余。日前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检查组对从事比特币交易的中国比特币、比特币交易网等9家在京的比特币交易平台主要负责人进行了约谈，通报目前比特币交易平台存在的问题，提示交易平台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并提出了多项明确要求。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直面医药领域的突出问题，开出药品改革的药方。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境内金融机构对境外直接投资净流出633.91亿元，同比略有收窄。其中四季度金融机构对境外直接投资净流出26.69亿元，较三季度大幅减少。

可以无所谓，只要你自觉无后悔，爱得很对。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如果时间能让思念继续宿醉，已幻灭的爱情至少有人。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